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15:00到15:30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都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要请我们师承中医男科创始人、中国体质学创始人、国医大师王琦院士博士后，而且呢还是中国现代百名中医临床家、京城名医馆创始人陈文博教授的关门弟子，也是我们的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来自鼓楼中医医院名医馆的郑成龙大夫。郑大夫您好。 嗯，您好。 郑大夫，我们看您的这个头衔当中哈，说您师承的是男科创始人，而且呢还是咱们的国医大师王琦院士哈、 啊、 我们就知道您对这个男科呀一定是有一定的研究。 对。 我们请这个郑大夫给大家讲一讲哈，为什么有些男性朋友说，哎呀，我想要二胎，甚至我想要头胎，甚至我想要三胎，我现在总是怀不上呢。 那我今天就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怎么样来更加有利我们男性的这种孕育健康。现在您刚才说了，前阵子不是新闻报道了，我们国家已经放开了三孩政策，是吧，而且给了很多利好的这种政策。很多人您也说了，想要要不了怎么办？您知道吗，这个世卫组织也就是 WHO 最新的公布啊，这个不孕不育是全球的第三大疾病，它仅次于这个肿瘤跟心脑血管疾病。所以说这个话题其实非常有价值，这个我们生育对每个家庭真的是太重要了。我们有做过调查，这个不孕不育占育龄青年的10%到15%之间啊，也就是每不到10个家庭就有一个家庭是不孕不育的。以前传统观念的影响，很多人以前在古代，这个不孕不育仿佛就是女性的代名词，但实际不是这样的。男性占不孕不育的40%到50%之间，所以我们今天就主要讲一讲这个，也结合我自己的专业知识，我们来普及普及这个男性不育症的一些知识。 那么我们男性，比如说我们现在想要小孩了，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到医院去做一些检查呢？在备孕期间 啊，这个是肯定的，可能试了一段时间没要上，或者说想提前做好准备，这个检查是必要的。一般如果说刚准备备孕的这种男性，先做一些比较基础的检查就可以。要结合自己的情况，那这基础的检查有哪些呢？一个是肯定首当其冲的是我们常见的精液常规，精液常规里面就可以看到我们小蝌蚪的这种活力。我们每个人每天射出的精子大概是3000万到3个亿不得，真的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最后也就一个能成功。这个是数量，还有就是它的活力，最核心的是 A 级的活力，能取决它到底成功率到底有多少，还有它到底畸形率是怎么样的，这是精液常规。还有一个是我们男性的激素水平，男性要查一查内分泌，比如说甲功啊，做一个睾丸的这种超声，这些基本的检查。当然如果说到我们中医院做检查，还有一个是可以做的，就体质，也就我上一期讲的中医体质，包括阳虚的痰湿啊等等这种体质，其实也对 这种精子的活力啊，对精子的质量影响特别大。所以做一个中医体质，这个是可以网上自己搜索中医体质量表啊，做一个这种中医体质量表的这种测评，看看自己是什么体质，然后也是可以针对性的调整。当然如果说发现有就是自己的精子质量不好或者说某项这种激素水平差的比较大，我们应该是进一步做一些检查，比如说这种染色体啊、 DNA 啊、精子的碎片力等等这些检查。如果说发现这种精子特别弱，或者说精子数量特别少以及这种畸形率特别高啊，甚至是没有精子，像这种情况应该做精索静脉的这种 B 超，还有这种输精管的 B 超，看它是不是堵了这是一个。还有就是说有必要的话，我们应该做一些穿刺，看看它到底，如果无精的话做一个穿刺，到底是堵了出不来呢，还是本来就没有产生精子，因为这个对这种治疗的方案影响非常大就能够让我们更加有针对性的去治疗。 那么有些男性朋友说我在备孕期间我看我太太我看我的爱人总在吃这个叶酸，我们男性要不要也要吃一些叶酸呢？ 很多门诊的男性也问我说备孕期间我需要吃叶酸吗？因为看到有些可能其他人在吃，他也有这种疑问，但因为他们觉得叶酸仿佛就是女性吃的跟好像跟男性也没有什么搭边。但实际上很多男性朋友在备孕期间是可以适当的补充叶酸，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多男性可能平时应酬也好他们平时抽烟喝酒或者说饮食相对比较油腻造成了这种营养的流失。还有一个就是很多男性朋友平时饮食偏荤的比较多，蔬菜水果吃的比较少，加上这种社会的压力环境污染导致的这种精子的数量还有质量都有所下降。在这个时候备孕期间除了基本的戒烟戒酒之外我们还应该适当的补充叶酸是很有必要的。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叶酸它其实就是一种 B 族维生素。 对。 那么这种 B 族维生素呢，其实呢它就是来调节因为缺血引起的一些疾病哈。 对对对。 所以我们补充叶酸是不是也可以让我们身体的这个血液的含氧量供应量更充足呢？ 对对对，是这样的。所以说充足之后我们的精子的质量也会相对的提升。 气血充足了。 对，气血充足。 质量也会更高。 没错 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不光是女性朋友在这个备孕的时候我们要吃一些叶酸哈，我们男性朋友呢也可以呢吃一些叶酸来提高我们 的 一些体质哈。还有一些朋友讲到了那我现在要备孕了，我是不是应该补一补我是不是应该泡点枸杞泡点桂圆我是不是平时应该自己进行一些温补呢？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自己不说父母也会着急给他吃一些补品，认为这样能够就是让我们达到这种更好的状态。但实际上就很多人说我有一个特别好的鹿茸等等我吃了感觉心里就比较踏实，实际这样是不对的现在我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很多人不是像以前那样因为这种吃不饱身体比较虚，现在很多人都是有痰痰湿有湿热有血瘀很多都实症，这个时候补是不对的，他们更应该的是通，所谓通心气要通，心气通心情才能好一个是肠胃要通吸收好，还有一个是血脉通他的气血就好所以说第一是不要一味的补这是一个。还有刚才就是说回答刚才这个问题枸杞子。枸杞子中医我们中医讲的它的功效主要是滋补肝肾益精明目。它的药性是比较平和的，适合比较多的人服用。同时因为它也是一个药食同源的一个食物，它既可以入食物也可以入药。所以很多人就是有喝一些枸杞的习惯。同时呢，现代的医学表明枸杞它能够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增强我们的造血功能，它与中医的这个功效也是符合的。 但是呢，光一个枸杞啊，它提升的这种是比较有限的，枸杞就性味比较平。我们中医真的是博大精深，我们讲究的是阴跟阳，阴阳得同时调。很多人说也想说，哎，通过这种补肾啊，达到这种更好的状态。但光枸杞最好还得配合一些，比如枸杞，它相对是滋阴补肾嘛，哎，我们可以配合一些滋阴温阳的这种中药，它能达到一个，枸杞是阴，其他的是阳，我们中医有个特别好的词叫阴中求阳，就是说它搭配一些温阳的药之后，它能起到这种药半功倍的效果。单位的枸杞呀，你要说很大的去促进我们男性功能也好，达到这种特别好的效果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呢，我们就说呀，我们想这个备孕的时候，我们还不能哎说自己想怎么补就怎么补哈。 啊，是的， 科学的进补，哎，这才有助于我们的这个备孕哈。我老听说肾虚这个词儿哈，是不是我们男性朋友这肾虚了就不利于我们这个备孕呀？到底什么是肾虚呀？我自己能不能检查呀？还是我要到医院去检查？还是我要听中医的呢？到底如何判断肾虚是不是会造成不育？而且到底应该怎么判断？ 肾虚这个词大家印象太深刻了，所以动不动就是说，哎，我肾虚。那肾虚有什么表现呢？其实也比较好判断，一个是肾虚，腰酸腰疼，记忆力下降。现在很多年轻的男性到我门诊就二十来岁，说我记忆力特别差，就老忘事儿。这也是肾虚的一个表现。然后肾虚有时候还尿频尿急，因为它温化的这种功能啊相对比较弱，所以说它这种就容易这种尿频尿急的这种现象。然后肾虚跟这种生育，也就是对这种精子的影响到底大不大，这是肯定的，因为肾气不足啊，肯定这种精子的活力大多数情况下是会下降，比正常的要低。所以说我们通过我们的调理一个是自我调理，一个是通过中药调理它就能够很好的改善我们的这种肾虚的情况，而且就是对这个精子它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帮助。 那怎么去判断我是不是就是肾虚了呢？ 其实啊，包括我们第一肾虚啊，自己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就刚才说的有没有健忘啊，腰酸乏力，或者说腰膝酸软这些症状，这是一个基本的判断但实际啊，真正要判断这个肾虚，我们不要瞎琢磨。为什么呢？肾虚又分肾气不足、肾阴虚、肾阳虚等等，这个不是说每一个虚它的一个补的方式也不一样，所以第一大家判断很容易就是走偏了因为它很多症状一样，有些症状又不一样。比如说肾阳不足，它是腰膝酸软啊，怕冷；肾阴不足，它是有肾虚的表现之外它还怕热肾气不足，它可能比较容易乏力等等这种情况。具体我们应该到中医院找正规的医生来给我们做一个判断，这是一个还有很多人都说这个中医的脉感觉是很神奇，把把脉就知道我的身体情况。实际是这样的，我们中医讲脉就在我们的手腕处，三个手指分别就是从靠近手腕这边来说，一个是寸脉，然后中间是关脉，再往里是尺脉，寸关尺，寸关尺它又对应我们不同的脏器，左右手还不一样。左手的寸脉是寸关尺是心肝肾，右手是肺脾胃肾。肾脉主要在我们的这个尺脉，也就第三个手指这边这是一个。然后这个脉可以针对它的一种，我们通俗的说有力无力，或者说脉的节奏轻跟浮，来判断它是否是虚实，能够判断它到底是哪个脏器。其实所以说它并不是说那么神奇当然了，就是为了更好的辨证，我们还应该结合一些我们的面诊啊、舌诊啊，还有问一些问题啊，这样就能够非常精准的判断我们是否肾虚，然后我们再可以判断它到底是肾虚里面的哪一类，气虚啊还是阴虚啊、阳虚 这都不一样。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肾虚是吧，它通过调肾气啊，通过这种肾经的这种调整啊，它是可以帮助我们有促进我们的精子的这种质量。我们男性免疫性的不育，免疫性不育就是精子抗体是阳性的，或者说哎精子不液化啊，就精子很粘稠，或者说哎少精啊弱精啊等等这种情况。因为现代医学其实是很局限的，就是没有特别好的这种特效药，但是我们中医可以针对我们的不同的症型、不同的体质来针对性的这种治疗，它往往都可以起到特别好的一个效果。比如说我自己博士后研究的是这个免疫性不育，它有非常典型的这种体质，有这种湿热体质，还有气滞血瘀，哎，这种体质，哎，那我们知道了它的根源之后，我们在中药里面调理这种精子的活力啊、数量啊这种基础上，通过疏肝理气啊，通过活血化瘀啊，通过这种调节我们的免疫力啊，它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效果。 所以我们说呀，我们有些男性朋友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我的肾虚会不会影响我的这个不育，看来还是有很大的可能的，还是要到正规的医院找正规的医生 没错 进行调理， 不要自己在家里琢磨， 对，不要自己在家里琢磨吃点这个吃点那个哈， 对，而且不要醋，哎，这个并不是什么说丢人的事儿， 对， 就应该到好好到正规医院我们来治疗。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3:00到3:30，为您倾情呈现。 那么我们身体调理好了，我们如何什么时候啊？我们受孕是最好的机会呢？对于男性朋友来说啊，我们才能解决这个我想要三胎我要不上，我想二胎我要不上的问题。 您刚才说的这个也特别关键。很多男性都跟我说啊，我的质量也没有问题，女方的检查也都很正常，可是为什么没有病好几个月还是没要上？这个时候我就想跟他探讨，他到底要的方法是对的还是不对。首先啊，当然就是一定要抓准女性的排卵期。女性的排卵期有哪几个监测模式？第一个是，如果说月经比较规律的话，这个是最好解决的，那就是哎，在下一次月经来的前14天啊，我们默认它是排卵期。当然排卵期也会有比如说前五后四，五天后四天这种浮动，这种都是它的一个排卵期的一个范围，这是一个。然后还可以监测我们的体温啊，这个具体的我们可以收一收一些这种量表，哎，看看什么时候哎它体温是排卵期。还有一种是这种对一些比较不规律的啊，或者说排卵比较差的这种女性，我们可以到医院里头做一个用 B 超，做一个排卵监测，这个时候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说，哎，什么时候排，啊，什么时候卵泡成熟，我们该选择什么样的一个时机，哎，当然了，我们还可以买一些试纸，我们可以做一些通过查尿啊或验血啊，来看我们是不是处于这种排卵期，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手段，当然了，说到这个排卵期，那排卵期的什么期间同房是最合适的呢？因为精子啊，甭管我们刚才说的每次释放大概3000万到3亿不等，但实际最后要经过重重的这种栈道，如果说错过这个受孕期，也就是微排卵期，就刚才说的前五后十这个都算，那我们再怎么努力其实都是空谈，不是说有这种正常的同房啊或什么的不抓住这个时机啊，是没有机会的。刚才说了这个机会，那这个机会什么机会呢？就是就刚才说的这个微排卵期啊，这排卵期在这期间 大概每两天，也不要过于频繁，过于频繁其实会影响到这种男性的精子质量，每两天一次是比较合适。男性在这个同房前后应该注意，不应该过于疲劳，注意休息啊，还有各种生活压力尽量往后拖一拖。既然咱准备要这个小孩，咱应该以这个为重点啊，不要给自己太大的这种精神压力。然后这段时间饮食方面，就是饮食不要偏寒，同时呢不要抽烟喝酒，这些都会干扰到这个精子的质量。 好，也就是说呢，我们在备孕的时候，不光是我们女性啊，我们女性知道我们要吃叶酸呀，我们要保证自己的休息呀、睡眠呀，然后要注意运动啊等等这些哈。我们男性其实也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啊一些内容，所以我们就是说，我们有哪些不良的习惯，我们在备孕期间应该多加注意呢？ 是的，男性在就是我们精子啊，刚才说的这个精子的种种情况，但是精子的从这种形成到我们的成熟到能够受精，它需要70多天，72到90天左右。所以说我们其实备孕的话，我们应该提前3个月以上我们就应该开始做好准备，这是一点。然后在这个过程，我们应该第一是不要过度，尽量是避免这种烟酒啊，这是第一。第二是平时我们内裤啊不要穿得太紧，因为太紧了束缚了它，也会导致这种精子质量的下降。第三非常重要的就是高温，温度比较高啊，这个是精子的天敌，避免高温。因为高温啊，尤其是像桑拿这种，动不动70-80度，至少是50度，很容易导致这个精子变少变弱，还有畸形，这个特别重要。因为精子最喜欢35.5到36.5的这种恒温的环境。第四要拒绝久坐，就是老坐着不动，应该多出去锻炼锻炼，多接触接触外面的大自然的阳光跟空气。此外啊，各种心理的因素啊，各种压力是吧，现在怀不上压力大呀，心理因素，过度的肥胖，还有我们一直强调的这种不同的体质，体质的原因也是男性不育的根源啊，这个我们都可以针对性的调理，而且避开这些因素。最后啊，给大家推荐一款临床上发现它有这种可以改善精子质量的一个药膳，其中核心的是鸽子一只，要把鸽子的头啊包括全身都往里加，当然是除了内脏的，然后里面放1克的鹿茸，20克的枸杞子，加上20克的黄精，加点陈皮，这个效果我们发现对这个精子的活力有很大的帮助，每周可以吃1到2次啊就可以了，也不要吃多啊，什么东西都是适可而止。嗯， 那会不会上火呢？ 通常是不会的，它的药性是整体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 那么刚才呢，郑大夫呢给大家介绍了一些小妙招啊，朋友们也可以不妨试一试。好，今天的节目呢，非常的感谢郑大夫能够到我们这里来做客，为大家咨询。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也欢迎您在每天上午10:30、下午15:00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3:00到3:30，为您倾情呈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行京津冀。 你相信自己能制造快乐吗？